苏乐了，说别人有血光之灾这种说辞，基本上就是一种套路。想化解这血光之灾，就得掏钱呀。 我不傻，你骗别人去，我可没那么好骗。 哎呦，你这个人怎么不识好歹呢？我真是好心跟你算命，哦，我算的可准了。 准？那你能算什么？ 什么都能算。 那你算这个，设二次函数 f 括号 x 等于 ax 的二次方加 bx 加 c， 在 x 等于一时取最大值，则 f 括号负一、f 括号零和 f 括号四的大小关系是。不是什么都能算吗？ 算命先生哭笑不得。 我是个算命的，你让我解梦、算姻缘、算前途那都行啊。这算数学题是怎么回事啊？那是科学，我这是玄学，这不是一个工种啊。 任小素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会解梦是吧？ 是的。 算命先生犹如小鸡刀米似的点头。 你梦到啥我都能解。 那你听着，我做梦梦到了一道题，说设二次函数 fx。 算命先生都懵了，这他妈是个什么梦啊？这年头不会函数还不能算命了是吧？这他妈是人干的事儿吗？ 解不出来吧？果然是个骗子。 只是却听算命先生忽然说道， 我看你面相命里应该有个胜似亲人的朋友，这个但却没有血缘关系呀。我还知道你17岁人生转折，见水英杰。 这次轮到任小苏愣住了，但他还是没信，竟是直接将那算命先生给提了起来，冷声问道， 你到底是谁？为何会知道这些事？ 弟弟当然就是颜六元，而任小素此生经历的最大的凶劫，不就是之前那场洪水吗？即便算命先生说出这样的事情，但任小素天性如此，他不相信这是对方算出来的，反倒很有可能是一些知情人借着这些事情，怀着别有用心来接近他。可算命先生见他不信，便开始苦笑。 我还看出你10多岁时遭遇凶险，但恐怕你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逃离险境的。这个你大兴之地在西北，若你还是不信，那我也是没有办法了。 任小素手上的力气稍松，很少有人知道他的过去，就连113集镇上的人都不知道。例如他确实不知道他当初是怎么从狼口中逃生的。这算命先生竟然连这种事情都敢说得如此笃定，难道真是算出来的？ 你说我近两日有血光之灾？ 没错，大凶中的大凶啊。哎呦，太凶了。不过刚才我没瞧仔细，你得让我再看看。 任小素不置可否地说道， 那你给我算算该怎么化解。 说着任小素便松开了手，却时刻提防着对方有什么暗算手段或者逃跑意图。但算命先生也不跑，而是回头仔细打量着任小素。任小素面无表情，若是这算命先生说要破财消灾，他分分钟让这算命先生暴毙。结果越看算命先生神色越诧异， 这他妈哪是你有血光之灾呀，是你要给别人带去血光之灾呀。 什么乱七八糟的？ 任小素心里咯噔一下，嘴上却是否认的。 我一个好好生活在壁垒里的人，为啥要给别人带去血光之灾？ 你真是这壁垒的居民？这你可唬不住我，你和这壁垒的事格格不入。你若生活在这里3天以上， 都不会有这种情况。 任小素寻思着，怎么越说还越悬了呢？ 那你说我想办的事情能不能办成？ 哈哈，这个我不能算，我不算这么具体的事情，将来只是给一句警言。 那你想对我说什么？ 算命先生又看了任小素半天，忽然惊奇道： 哎，岔路为何这么多呀？我竟从未见过你这样的。不能算，不能再给你算了。 任小素无语，这他妈不是白折腾半天吗？他拉住算命先生，此时任小素心里是稍微有点信了的。 别的且不说，你帮我算算我要杀的人在哪儿，这事儿你要算不出来，今天你可走不了。 哦，就在这壁垒里。 任小素皱眉道： 再具体一点。 算命先生挣脱了任小素的手臂，笑了笑说道： 东北方他们近些时日会凑到一起去的，但你只有一次机会。 说着算命先生转身就走，任小素这次却没拦住他。此时此刻，任小素对着算命先生的言辞已经信了六分，只是命运这种东西实在距离他太远了，以至于他始终还是存着疑惑。 等等，你有没有在南方给人算过命？ 算过的人还挺多呢，不知你说的是哪一个啊？算过的名字我可都记得。 李清正。 哦，我当时告诉他他会遇到贵人。 任小素默然无语，不再说话。此时他竟是已经信了八分，只是世间真的有如此神异之人吗？对方是不是超凡者？平日里任小素遇到不懂的都一律按封建迷信处理，结果这次真遇到封建迷信了，他又有点不知道该不该相信对方了。之前李清正也曾给他说过遇到了一个算命先生，也说他会遇贵人然后进壁垒，只不过任小素觉得这算命先生也未必有那么靠谱。毕竟当初李清正虽然确实进入壁垒，但进壁垒却不是享受优渥生活的，而是遭灾去了。主要是这算命先生也没说他进的壁垒会有实验体这种东西，真要早点提醒一声，那李清正肯定就不进去了呀。而现在任小素只记住对方一句话，他想要杀的人会在这几天凑到一起去，而他只有一次机会。他要杀的算上宗城有13人，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握有巨大的权柄，若是一个一个杀，恐怕杀第一个的时候就会迎来全壁垒追捕，其他人也会躲起来。所以对方凑在一起的时候，那确实是任小素最好的机会。只是任小素怎么才能找到他们凑在一起的地方呢？算命先生拐过一个弯，赶紧拔腿就跑。 哎呀，好险好险，钱没骗着，还差点把命给搭上了。 东方，尖刀连正在荒野上行进着，忽然间他们听到有履带声，张小满脸色大变，赶紧招呼其他人躲在一旁的沟里，防止被人发现。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庄稼律怎么阴魂不散呢？不是说只能找到超凡者吗？怎么还追到这儿来了？ 张小满看向那个副团长： 你是不是没说实话？信不信我一刀捅死你啊？ 副团长都哭了。 该说的我都说了呀。 不过来不及争辩了，那装甲旅已经来到眼前了，只是张小满他们发现这装甲旅竟不是冲着他们来的，而是要往中原去。等到装甲旅轰隆隆地向中原离开之后， 奇怪了呀，他们往那个方向跑啥？这不是去中原的路吗？ 也可能是有别的计划。 有没有可能是逃跑的呀？ 不对吧， 不是说现在宗室占了上风吗？怎么会突然有人逃跑？ 剑道连的战士们也想不清楚这事儿。然而就在庄稼旅又行进几十公里后，突然被一个笑眯眯的年轻人给拦了下来。这年轻人不是别人，正是李神坛。庄稼旅中的131旅旅长宗武在通讯频道里高喊： 押过去，别管他是谁，给我押过去。 可是当庄稼旅来到李神坛面前时，李神坛忽然右手一抬，整个地面都宛如波涛似的骤然拔起一座土墙。庄稼旅这边只能迅速刹住了，不然撞到那厚实的土墙上，分分钟就要有装甲车和坦克报废掉。李神坛兀自笑道： 还愁着没法帮任小素什么大忙呢，结果这就有一只装甲旅送上门来了。 要控制他们吗？ 当然。 用不用把他们从装甲车里赶出来呀？在装甲车里怎么催眠？ 声音也可以催眠的，这世界都可以成为背景。 说着，李神坛忽然捏起一块小石子从指尖弹出，那石子飘然落在一辆坦克之上，弹出清脆的声音。那声音听起来很奇怪，就像是有种震慑人心的力量。却见庄稼旅里的战士一个个目光呆滞起来。只不过饶是李神坛这样的超凡者也感觉有些胸闷，似乎这就是他所能做到的极限了。李神坛调整了一下心率，对庄稼旅说道： 你们旅长呢？出来出来。 只见宗武从一辆装甲车里走出，呆呆地来到李神坛面前。旁边的胡说刚好从树林子里钻出来： 哎，小离人，你看看我给你带什么了。我找到了一片瓜田。 此时正值夏季，正是瓜熟的时候。只是胡说看到李神坛面前的装甲旅便愣住了，小离人的眼睛都亮了。 胡说爷爷好厉害。 李神坛看了他们一眼，便转头对庄稼旅平静说道： 听到响指声，你便杀去146壁垒，记住，冲破壁垒后只杀宗室之人，不可动用机械化装备，不可滥杀无辜。 哒的一声响指，那庄稼旅竟是掉头便走，直直地奔向了146壁垒方向。胡说在一旁好奇道： 这次你倒是没有滥杀无辜。 李神坛默默看向司隶人背后那个硕大的箱子。 以前我总觉得我是对的，就算谁站在我的角度上，都会如我一样再无顾忌。 胡说笑道： 那现在呢？ 李神坛叹息道： 有些人就像是炬火，就算离开了，也总会留下点什么。 不过我有点好奇，你为何只守在这里，自己不往宗室去？你若是去了，岂不是能帮他们更多？ 李神坛从胡说怀里接过一个西瓜笑道： 不提了，吃瓜吃瓜。 尖刀连这边眼见庄稼旅一路奔腾而去，立马从沟里钻出来，继续向宗室地盘腹地方向走去，结果还没走多远，便能听到后方履带声又回来了。张小满整个人都不好了，带头又爬进了沟里。尖刀连都无语了，这来来回回的干嘛呢？撵他们玩吗？有完没完了呀？只是这一次，装甲旅回来的速度比去时还快，竟像是赶着要干嘛似的。尖刀连一头雾水，只觉得有些不太对劲了。武川山的战斗已然旷日持久，178要塞和宗室在这片广袤的山脉里拉锯着，战争之惨烈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为了夺取129阵地，周应龙这边的整个前锋营都打掉了一半，仅仅这一个阵地已经20多次易手。宗应那边刚刚躲过了主席团的责罚，他不再抱有侥幸心理，而是将压力传递给下面的将领，命令他们必须在戈壁部队抵达178要塞之前死守阵地，要死就死在阵地上面。 而178要塞这边呢，大家早就没了退路。不仅如此，所有人都很清楚此时178要塞正面临危险，所以几乎每个人都带着愤怒的力量，宛如疯魔了一般。周应龙已经两天两夜没睡觉了，129阵地比想象中更加难打，而每次攻占阵地时几乎都是依靠他的超凡能力。只见一头硕大的灰色野猪再次从周应龙身边聚现出来，朝着129阵地上面冲去。那野猪蛮横至极，竟是连重机枪都不畏惧。可周应龙不是任小素，每次使用能力的时间都是有限的，这两天时间他已经多次精神力消耗枯竭，整个人眼窝深陷，几近油尽灯枯的状态。旁边二连长劝阻道， 营长你休息一会儿吧，再不休息我怕你撑不下去了。 我们不牵制129阵地，装甲旅怎么能安全穿过177山口？不是我不想休息，你我身在此处哪怕是死也要让敌人无力针对装甲旅。 例如129阵地的战士在整个武川山到处都是，数支步兵旅交错推进，一个又一个山头被打下来，一个又一个战士死去。可也只有依靠这些战士们的拼命拉锯，装甲旅才有继续纵深的可能。不光是前锋营，就连侦察营也在山野之中和宗室的游击部队展开了多次交锋。双方在山岭之间穿梭着，每次交火都像是游走在死亡的边缘，与死亡共舞。这偌大的武川山几乎没有一处是完整的了，战士们都疲惫到了极限，但若是长官站出来说谁愿意去给我拿下某某高地，这些疲惫的战士依然会主动站出来，然后慨然赴死。这就是战争。即便没有宗室那后续计划，178要塞想要攻破武川山也同样要这么打。而如今178要塞部队里人人心里都藏着愤怒，反倒打的胜仗更多了一些。然而就在此时，178要塞情报部门的士兵悄然向103步兵旅指挥部包围了过去。当他们来到指挥营帐时，正在暂作休整的战士们都诧异地看向他们，有人见到相熟的战友便问道， 怎么回事啊？你们忽然跑到我们这里干嘛？ 说着战士便围了过来，想要阻挡情报部门继续前进。双方虽然都是战友，可天下情报部门向来是一样的酷吏，所以当他们来到自家地盘上的时候，所有战士心中都升起不祥的预感。情报部门第二军情处的处长冷声道， 让开，执行公务。 103步兵旅的战士们还想阻拦，却赫然发现远处张景林也在情报长官王丰源的陪同下走了过来。连张司令都出现了，这103步兵旅的战士们才彻底放弃了侥幸幻想，让开了一条道路。第二军情处走进指挥营帐，将里面的旅长李翔给带了出来。张景林看向李翔问道， 为什么？ 那李翔知道情报部门一定是抓住了自己的证据，截获了自己传递情报的信息，不然不会在战时直接抓捕自己，所以干脆也不辩解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也不再多说什么。 戴总，即日起周应龙兼任103步兵旅旅长。 此时周应龙战时火箭提拔，一方面是因为有尖刀连的关系前锋营屡立大功，另一方面则是这一仗太惨烈了，几乎要把178要塞打到无人可用的地步。张景林皱眉看着李翔被带走的背影，此时他只忧心李翔传递出去的情报会不会给任小素带来非常大的麻烦。一旁的王丰源低头说， 司令，是我监察不力让他成功把消息传递了出去，若是我早一步，任小素也不用。 这事不怪你，情报工作百废待兴，能把他给揪出来就已经很不错了。当初肃清宗室余孽的时候，这李翔旗帜鲜明地站在我们这边， 难免会混淆你的视线，就连我也很难相信。 可任小素那边，他一个人深入146壁垒。 放心，他不是没把握就冲动的人，我们只需要等待一个奇迹。 此时任小素还在尝试着尽快摸清146壁垒的地理位置，这样才能将宗室高层一网打尽。可这天他重新走在路上的时候，忽然发现146壁垒的驻扎部队正在分头往街上贴通缉令，整个壁垒里所有电线杆子上都贴了好几张，通缉的都是同一个人，任小素。任小素趁着还没人围观时，便找了一处偏僻的电线杆子上看去，赫然看到上面正是自己的画像。画像是手绘的，必然有所偏差，但对方的水平很高，虽有偏差，但只要有人看到过通缉令，再看到自己，一定会觉得异常熟悉。只见通缉令上描述说，任小素此时应该就在壁垒附近，甚至已经孤身潜入壁垒了。若有居民发现此人行踪，举报给146壁垒驻扎的作战旅，就能获得20万的酬金。任小素撇撇嘴，自己只值20万吗？不过一边不服，他的心思却在飞转。一定是178要塞部队里出了内鬼，所以宗室才会知道他的行踪。只是不知道178要塞的部队有没有察觉这个内鬼的所在，若是让这内鬼一直向外传递情报，恐怕会非常危险。忽然间，一支作战班组朝任小素这边迎面走来，任小素当即便低头试图蒙混过去，结果就在那作战班组已经走过去的时候，最前方的班组长觉得哪里不对劲，回头看向任小素， 抬起头来。 刹那间，任小素骤然反向狂奔，只是轻轻一跃便隔墙跳入了一个小院子里。等到这作战班组抬起枪口准备射击的过程里，任小素已经消失在视线中了。这支作战班组立刻吹响了警哨，并在通讯频道里面大吼， 发现可疑人物，发现可疑人物，请求支援。 146壁垒的搜索力量就像一张大网一般，在他们接到178要塞内鬼传递出来的情报时，就已经将这张网给撒出来了。任小素不是打不过一支普通的作战班组，只是如果他没办法在一瞬间把对方全部杀死，那么对方迟早有机会警示整个146壁垒的搜索力量，届时万一任小素被拖住脚步，恐怕他就完了。此时单独行动的好处便体现出来了，他若是带着尖刀镰，现在恐怕还得顾着尖刀镰的安危，而只有他自己的时候，他随时都可以高速移动，甩开身后的追捕力量，甚至放手一搏。任小素跳进院子里，愕然看到一个女人正在收取晾晒好的衣物，任小素没有丝毫停顿，直接又跨步跳入了另一个院子。只听此起彼伏的尖叫声响起，那些壁垒居民的尖叫就好像在帮146壁垒搜索部队定位一样。当他终于跳进一条胡同的时候，却正好与两个试图围堵他的宗室士兵遭遇。那两名士兵看到任小素便要抬枪射击，但任小素落在他们面前的一刻便握住两个人的枪管，紧接着身后的影子一闪而逝。等到影子已然消失不见的时候，两名士兵的脖颈上渗出一条血痕来。两人有些惊愕，他们甚至没看到任小素背后那一闪而过的黑影到底是什么。一场浩大的追捕在146壁垒中展开，那张大网随着时间的推移再一点点向任小素收拢起来。街上的行人见宗室士兵快步追逐着，纷纷躲进了街道旁边的建筑里，生怕这场追捕会波及到自己。宗室士兵的通讯频道已经全部连接，只听里面此起彼伏的呼喊声， 目标已冲过复兴路，重复，目标已冲过复兴路，正在张衡路上由西向东快速移动， 目标再次击杀我部士兵，已从张衡路跳入民房向东移动。 壁垒街道里上千名宗室士兵星罗密布，街道旁的居民偷偷隔着窗户偷听这些士兵的吼声。他们诧异地发现，这么多宗室精锐竟然只是在追一个人，他们起初好多人还以为是178要塞有一支部队渗透进来了， 才会引起如此大的动静。而宗室士兵们则发现，他们所追捕的目标简直不是人，移动速度极快也就不说了，只要是对方接触到零散战斗力量，竟然全都在一瞬间被击毙了。有些人甚至连汇报目标行踪的话都只来得及说一半，便戛然而止了。此时任小素已经用上了枪支，因为他发现对方的包围圈正在渐渐收拢，就算不用枪也隐藏不了行踪，他唯有用尽一切手段突破这层包围圈，才能为自己拼出一条生路来。任小素的枪械技能已经晋升大师级，哪里是寻常士兵可比，即便长街上忽然与宗室作战班组相遇，任小素也能立刻开枪点射进行火力压制。前方试图组成防御线的士兵躲在墙体后面，可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呢，一颗手雷便突然出现在他们的脚边，将这刚刚树立起来的防御线轰炸得稀碎。任小素已经杀红眼了，再没有回头路可走，你死我活，这是任小素早就明白的世间道理。宗室的搜捕圈还在渐渐缩小，街道两旁的建筑里有居民默默地看着任小素快速从他们眼前经过，那速度宛如残影，他们心中震撼于原来是一个少年在将这146壁垒搅得天翻地覆。难道如今这超凡者的力量真的在渐渐凌驾于财团部队之上了吗？慢慢的，宗室部队在各个交通要道架设起格挡，甚至还在多个角度架上了重机枪，整个146壁垒的西边俨然成了一座牢笼。任小素眯着眼狂奔，他已经尝试着冲击两个防御火线了，可问题是那宗室士兵便像是连绵无穷似的。要知道人力有穷时，就算是任小素这强悍体魄也会累的。不过宗室部队也在茫然，那些还未与任小素遭遇的作战班组心中生出恐惧，只因他们发现这通讯频道里但凡与任小素遭遇的作战部队竟是大部分都没留下活口。对方真的是人吗？然而就在任小素快要迷失方向的时候，壁垒街道上忽然有一个窨井盖被人从下面掀起来了。任小素见到这一幕是如此的熟悉，那窨井盖下面的人朝他疯狂招手， 这里这里。 任小素纵身一跃便跳了下去，只是刚进入下水道的一瞬间便捏住了来人的脖子。 你是谁？ 那井下的人被捏住脖子脸色都憋红了。 你罗老板让我给你带去花。 什么话？ 任小素提着这人跟提小鸡一样。 他说你可别死喽，要死的话也给他留点黑药再死。 往哪边走？ 左边左边。 任小素收缴了对方身上的枪支和武器，一路朝左拐去。不是他恩将仇报，而是此时必须小心小心再小心，鬼知道这货是不是宗室派来故意骗他的。那人被提着也不生气， 清真长官早就交代了，他说你有朝一日肯定会来146壁垒，虽然我接到你的话接应一下，但我着实没想到你竟然会闹出这么大动静。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任小素心不在焉地说道。 哦，动静大吗？ 这还不大吗？现在壁垒里宗室财团高层人人自危，生怕一不小心就被你给宰了。而且我接到你之前，这146壁垒的驻军都被你杀掉了上百人了吧？哎呀，一个人对抗一支作战旅，就算是有街道掩护，你也是我生平见过最生猛的人了，堪称军神呐。 任小素挑挑眉头，这货拍马屁倒是一套一套的，不过对方知道如此多的信息，看来在宗室里面的地位也不一般，不然如何能知道高层动向。他问对方， 左边是去哪里的？ 当然是先离开包围圈啊，我这边给你准备了一个安全屋，你等风声过去。 我没时间再等下去了，告诉我那些宗室高层在哪儿。 这宗室高层，这都啥时候了，你还以为自己能杀他们呀？整个作战旅起码有一半兵力在保护他们，另一半兵力在抓捕你，你真以为自己是神了吗？ 任小素沉默不语，那庆氏间谍见他不说话便苦笑道， 更何况那些宗室高层现在分散壁垒各处，你只要去杀一人，整个壁垒的兵力都会再次包围你，那时候我也没法带你走出包围圈了，庆真长官可跟我说了，我可以优先保护自己的。 任小素听见他的话，默然不语地走了很久，他忽然问道， 146驻军的营地在哪个方向？ 你别是想趁他们驻地兵力空虚去偷袭他们的驻地吧？ 146壁垒驻军营地有什么？有弹药库，有中枢指挥部，就算宗城不在了，但杀了那群作战参谋和一些指挥官，也同样能让146壁垒这支作战旅感觉到肉痛。任小素忽然意识到，这未必是自己最该做的事情，但袭击敌人最薄弱的部位就是自己最好的选择。谁会想到他孤身一人竟然还敢往敌人驻军部队的大本营跑呢？胆子再大的人也不会这么做吧。只是任小素明白，只有制造足够多的混乱，让宗室部队疲于奔命，他才有机会寻找那一线机会。他没有时间了，宗室部队恐怕很快就要穿过戈壁抵达178要塞，只有重创这里才有可能将他们拉回来，时不我待。只听那间谍絮絮叨叨地说道， 那驻地就算是防务空虚，也最少还有500人驻扎，你去了只会是送死啊。 去哪边？ 前方右拐。 任小素一边走一边取了5-6罐黑药塞进这间谍怀里，他已经没时间再分装黑药了，只能直接兑换出来就交给对方。 谢谢。 小事一桩，等会儿你到了前面就将我放下来，我自然有办法钻回去。 间谍美滋滋地说道。这黑药到手，等他回了庆氏，少不得罗老板会给他一大堆赏赐，后半辈子基本有着落了。别的不说，庆诊长官和罗老板从来都不会亏待功臣。任小素说谢谢，是因为对方冒险来救自己，虽然他还有底牌没用，那宗室作战旅的包围圈说实话也很难困住他，但如果突破期间留下伤口，对方再以猎犬追捕，恐怕后续行动会越发艰难。而且对方此行是冒着极大风险的，对方豁出命来救自己，自己当然得铭记于心。再往前7拐8拐地行进了10多公里，那间谍熟门熟路地说道， 哎，到了，前面就是宗室营地，虽然也有下水道通过去，但中间竖着好多钢筋网，根本无法通行，所以怎么进去得你自己想办法了。 任小素点点头，终于放开了对方。 回去给罗胖子和庆诊说，此事必有后报。 如今可不是对方欠自己的人情了，而是任小素欠了庆诊和罗兰一个天大的人情。不管是庆氏帮忙打下北湾河，还是如今派间谍舍命相助，任小素早就无法无视这兄弟俩了。下一刻，那间谍便看到任小素凭空抽出一柄黑刀来，一刀斩去，那面前的钢筋网竟是脆弱的像纸一样。庆氏间谍张了张嘴巴，原来自己过不去的地方对人家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也是，这他妈可是一个人敢对抗一支作战旅的猛人啊。任小素准备往前走时，忽然回头看向间谍， 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郑远东， 记下了。 任小素说完便转身走入黑暗。戈壁深处，宗室部队正全速前进，他们早就摸清了道路，知道有一条绿洲甚至可以提供机械化部队通行，如果不是有这一条路，那就只能步兵突袭了，效果大打折扣。这条路在灾变前似乎还是一片树林，也不知何人曾在这里植树造林，创造了一片片绿洲，终究巩固了一条生命线出来。只是多年无人养护，这里又重新荒废了起来。事实上，如今也没多少人在乎这里会不会重新变为沙漠，但问题在于，这条即将消失的绿洲为宗室提供了最后的机会。宗室高层将这条路称为天赐的良机， 是老天爷给他们夺取幺七八要塞的机会。这些年宗室不是白准备的，若不是有此后手，他们近些年也不敢频频向幺七八要塞挑衅。 前方就要抵达南湖了，过了南湖我们进行两个小时休整，便可直奔幺七八要塞。 宗室将领对身旁的副官欣喜道， 这次战争你我当居首功，没有我们苦心经营多年，如今又穿越戈壁给幺七八要塞致命一击，恐怕还真难取胜。 副官含蓄笑道， 嗨，还是长官英明。 这一笑便吃了一口沙子。数天来在戈壁中行进，即便有即将消失的绿洲掩护，他们也行进得异常艰难。可再多的苦难，这一刻也是值得的，他们将被史册铭记。宗室将领意气风发地说道， 此战正是我们扬名的好时候。 后方的机械化部队还在持续通过坚硬的路面，整个沙漠上都扬起巨大的烟尘。宗室将领听着履弹碾碎石子的声音，他感觉十分的清脆悦耳。 有没有发现什么意外啊？你我此时越是到最关键的时候，就越要小心谨慎才行。 您放心，这些年我们早就将这里摸熟了。幺七八要塞在戈壁上根本就没有任何军事设施，那群沙皮啊，哪里会想到我们会。 然而下一刻，他们忽然听到有尖锐的声响突兀而来。这支作战部队是宗室最精锐的作战序列，连士兵都是军事素养极高的，所以当这尖锐刺耳的声响传来时，几乎所有人都面色大变。这是导弹飞驰在空中向他们奔袭而来的响声，轰然几声，数枚导弹已经落在他们的行进队伍中，一时间炸得黄沙四起，竟是将宗室部队全都笼罩在了烟霾里。那宗室将领已经卧倒在地，他想不明白这里为何会有一支幺七八要塞的部队在埋伏他们。他趴在地上急速地打量四周，等到烟霾稍微散去，却见三面包围的地平线上均出现黑点，对方幺七八要塞这是有备而来。宗室将领心中惊异，他们竟是走进了幺七八要塞的伏击圈，这伏击圈就像是一个布袋似的裹挟住了他们。正面而来的那支幺七八要塞机械化部队在路上扬起了巨大的烟尘，宗室将领即刻要求部队展开反击，只是一枚炮弹朝正面轰击过去，却见那支部队前方竟是骤然出现了一口黑锅，连那炮弹都给挡住了。但黑锅未停，只见那口硕大的黑锅在空中飞舞着，竟接连抵挡了五六枚炮弹。要知道这炮弹肉眼都很难捕捉到，却被对方一一挡下。炮弹撞击到黑锅之后立马爆炸，灰色的烟霾被风一吹即刻消散。宗室的好多士兵都懵了，这他妈什么东西 啊？许贤楚！ 宗室将领惊疑不定， 许贤楚怎么会在这里？他不是在我们后方吗？不是有人说在后方见过他的影子？ 之前宗室指挥部还有人提起过此事，有人说许贤楚不见了，似乎张景林对他另有安排，很可能是张景林已经识破了他们的意图，阻拦在了他们戈壁前进的路上。只不过后来忽然有人传回情报，说在后方那支连队里见过许贤楚显露过超凡能力，大家这才放心下来。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壁上的宗室将领怎么也没想到，许贤楚怎么跟变魔术似的突然又出现在自己面前，难不成这许贤楚会飞吗？同一时间，刚刚挡下五六枚炮弹的许贤楚在部队后方嗷嗷乱叫着， 要我狠狠地打他们，为三放一，宗室将领都可以放走他，对方的有生力量必须留在戈壁。冲锋！ 幺七八要塞的士兵们亲眼看着自家长官连炮弹都能挡，一时间士气大振。只不过许贤楚现在也是打肿脸充胖子， 明明现在来自黑锅的反噬让他浑身疼痛，甚至连黑锅都有点维持不住了，但他仍旧在勉力支撑着。因为他很清楚，178要塞是否能胜，全看自己这边能否打个漂亮的大胜仗。许贤楚在这里蛰伏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所有178要塞的汉子们都快要撑到极限了。然而178要塞之所以能够屹立在西北，是因为他们装备有多么精良吗？不是。是因为他们能够以一当百吗？也不是。而是他们能够吃苦，比天底下任何一支部队都更能吃苦。因为他们在那环境恶劣的西北边塞是拿苦当饭吃的。这将是一场恶战，双方最后的战略终于图穷匕现。此时张景林已经接到许贤楚方传来的消息，他们已经与敌人正面交火了。因为伏击的关系，178要塞那支伏击部队已然占了上风。此时旁边的王峰元看向张景林， 任小苏会不会怪我们？ 王峰元的意思很明显，其实有着后手在，只要敌人进入伏击圈，那宗室最后的底牌便被迎刃而解，而178要塞也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危险了。所以任小素其实是不用去146壁垒的。当日张小满打电话过来的时候，任小素主动说要去146壁垒，张景林想要阻拦却没法说出他的计划。张景林和王峰元那时候就已经在彻查间谍之事，只是他们知道将领之中有间谍却始终没有抓住，所以为了保证他们的计划不被宗室察觉，以至于当时张景林根本没法对尖刀连和盘托出。那个时候但凡一点细节都可能被对方抓住，张景林不可能拿178要塞全体将士去冒险。之前整个178要塞部队里还有十数支部队秘密地离开前进基地，例如周应龙通知尖刀连去打北湾河，也是假装出去越野拉练，然后再也没有回到营地。例如许贤楚原先所在的独立团去了黑石河以西，这样的部队其实都是为了让间谍难以摸清状况。一旦这些部队离开前进基地，所有通讯都被王方圆这边管控起来了。而且为了让间谍信以为真，张景林甚至两天都没吃饭，生生把自己饿瘦了一圈。锁定李翔也是这个时候的事情，这李翔竟然吃饭的时候有意无意问食堂负责人林玉泽，司令最近饭量怎么样。李翔身为一个步兵旅旅长，并没有参与制定作战计划的权利，所以便用张景林的饭量来猜178要塞是否有后手。只因为整个178要塞都知道张司令遇到难事时会饭量锐减，没抓住间谍那计划就只能藏在心里。但张景林又很清楚，他不说出计划是拦不住任小素的。后来抓到间谍之后，任小素却已经离开了尖刀连，联系不上了。所以抓到间谍之后，王峰元就立刻找张景林问任小素怎么办，但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张景林只能期望任小素自己可以活下来。王峰元小声道， 还好他把尖刀连安置好了，不然这支功臣部队全军覆没，我后半辈子都会良心不安的。 预料之中。 张景林深知当任小素决定去146壁垒的时候，一定会把尖刀连安排在安全的地方，就如同这少年当初把李小玉和颜六元安排在集镇学堂一样。张景林太了解这少年了，结果如同他想象中的一样，任小素孤身一人去了146壁垒，而且王峰元这边已经得到确切消息，他们的线人躲在居民楼里，看到146驻军正在大肆搜捕任小素，而任小素则杀出重围不知所踪。张景林看向王峰元平静道， 就算他怪我我也认了，职责所在容不得我优柔寡断。 对于张景林来说，任小素一个人和整个178要塞相比孰轻孰重他掂量得清。王峰元愕然，他在担心这次的事情会不会让那少年与178要塞产生一丝隔阂。王峰元看向张景林，却发现张景林 并没有自己说的那么豁达，只不过之前都是装给间谍看的，现在却是真的紧张。戈壁里的战斗并没有那么快就能结束，宗室这次负责穿越戈壁的部队极其强悍，即便遭遇伏击也能在第一时间组成顽强的防御力量，边打边退，这是宗室整个战局的希望。所以每个士兵不光要通过严格的政治审核，还要经历极其艰苦的军事训练。不过这些都没让许仙楚意外，他早就知道自己要面对什么样的部队了。事实上178要塞这边的计划里还有些疏漏，例如许仙楚这样的主力超凡者始终没在正面战场现身，会不会对计划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但张景林没得选，许贤楚在小范围军事行动中的指挥水准，以及他超凡能力在小范围作战中的攻坚防御能力都太优秀了，所以许贤楚必然是戈壁伏击战的最佳指挥人选。不过张景林和许贤楚都没想到的是，任小素帮他们补上了这一环。当然许贤楚要是知道这事儿之后会不会感谢任小素还得两说。戈壁上的战斗还在持续着，宗室等这一天等了很久，而张景林也同样如此。只不过宗室如果孤注一掷，把戈壁当作他们最后翻盘的机会，那只能说他们打错了算盘。其实战争进行到这里，178要塞就已经赢了一大半。张景林这边请君入瓮的计策完成之后，武川山这边的战事忽然就取得了重大进展。之前抢占高地的时候，178要塞也打得很辛苦，当时宗室将领们还觉得178要塞不过如此。事实上178要塞的武器装备也没宗室好，宗室的人数还是178要塞的两倍还多一些，但宗室将领们选择性的忽视这些条件，只觉得能战胜178要塞就能证明他们更厉害。在那狂风骤雨的战斗中，宗室忽然发现这178要塞部队像是打不倒一样，甭管你压上去多少兵力，那些已经撑到极限的178要塞士兵都能再坚持一下。有些阵地多次易手，但实际的数据是178要塞打下宗室的阵地要2个小时、4个小时，而宗室想要再打回来可能却要一天一夜。而那阵地上的178要塞士兵明明很少，而且就算勉强打下来了，宗室部队也会发现那阵地上正有人抱着炸药包假装尸体，然后与他们同归于尽。这种永远看不到尽头的战争，仿佛永远也打不倒的敌人，让人感觉恐惧。就在戈壁那边成功伏击宗室部队后，张景林立刻下令让原先在休整的机械化部队全面投入战场。周应龙已经拼了命地给机械化部队打开了一条安全的通道，而这些机械化部队就像是压倒武川山宗室部队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样。而且让很多人没想到的是，短短3天时间，黑石河上的浮桥就已经又建起来了，原本可是说15天才能供机械化部队通过的。周应龙在后方休整的时候吃着饭呢，就一脸砸在了饭盆里睡着了，后方医疗兵赶紧把他给抬走，用剪刀剪开他的衣服，才发现这位新晋旅长浑身都是细密的伤口，大腿上插着2个不知道什么时候的弹片都一直没有取下来。旁边给他清理伤口的护士看到这些伤口都感觉触目惊心。还有一个士兵的老婆就是临时医疗所里的护士，他老婆看着他的伤口一边包扎一边哭着骂他不小心。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